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展昭拒绝的干脆利落，他当然知道就形状或是舒适度来说，腰腹处最最接近枕头，但是若真的答应端木翠了，四个字，成何体统。 哎呀，只是垫一下嘛，我又没有别的想法。你们大宋子民与礼教守得也太严了些， 知道与礼不合就不该提。 可是我是神仙呢，也没什么与礼不合的，再说了也没人看见啊。 难得端木翠如此低声下气，展昭无端心软，可是一抬手看到端木翠的眼神，分明是热切的看枕头的眼神，于是继续不理睬他。 不让念就算了。 端木翠终于死心，犹有不甘的做白求恩师最后陈词。 我一个神仙不远万里，从瀛州到宣平，一路上水也没喝上两口，到了宣平就忙前忙后，还帮人到开封府去拿剑，也不知图的什么。进了明道多难，险些被妖兽吃了不说，胳膊都断成两截了，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唉，休息也休息不好，因为只能枕着石头睡。唉， 长吁短叹，做事就往地上倒去，倒没当真枕了石头。展昭适时拦住了他，端木翠咬住嘴唇，一双大眼睛看住展昭，要多无辜便有多无辜。 怕了你那神仙。 展昭叹气，微微撑起身子，将自己腰腹让了出来。端木姑娘如愿以偿，终于枕上了心仪的枕头，临睡前不忘许愿。 希望我睡醒的时候曙光就到了。 展昭也咬牙切齿地发了个誓， 再多话扔出去喂妖兽。 展昭你太小气了。 端木翠眼皮渐沉，不忘最后打击一下展昭。 唉，佛祖舍身似虎，毫无怨言，我与你的交情比之佛祖与虎只深不浅，我朝你借个枕头，你就要扔我出去喂妖兽，未免叫人迟了。 眼见自己出力不讨好，展昭气结，但要呛他两句，忽听到端木翠气息浅浅，竟已睡着了。展昭心下一怔，动作不觉放轻柔许多，低头看时，见他睡颜恬静，唇边犹有笑意，一时间心中说不出的柔和煦暖。 若醒时有睡时一半怪巧，当不至于把人气到那般狠了。 如此想时，眸中笑意愈深，伸手帮端木翠将遮住脸庞的秀发拂开，竟未曾留意到周遭荧光漫起，点点幽碧灵光之间，终于渐渐融进玉色曙光来。鸡叫过三，天色明起，公孙策大门一开，原本准备直面新鲜空气，兼直抒胸臆，迎接又一日新生活，谁知迎来一对状似逃难的男女。难怪有人说，生活便是一连串意料之外珠串而成。四分之一炷香的功夫之后，公孙策好整以暇地捧着一盏热茶，细虾细品，兼听展昭讲述那发生在明道的故事。正听到杂舌处，梳洗整装完毕的端木翠自楼上下来，因问 展昭你说到哪儿了。 公孙策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端木姑娘，听说你受伤了。 哦，胳膊吗？ 端木翠刷地举起手臂，未等公孙策反应过来，上下左右一通猛摇。 已经好了，拎个1800斤不成问题。 后来曙光重现，他法力恢复，手臂也就没事了。 公孙策一时语塞，信息不畅，自己的关切之情也送得如此滞后。 不管怎么样，此趟明道之行着实凶险，倒是多亏了斩护卫在侧。 话是如此，展昭，下次救我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把我像球一样扔来扔去啊？五脏六腑都险些颠搅出来了。 还有扔来扔去？ 可不是嘛。 虽说受人救命之恩，端木翠原计划按下不表，但是听到公孙策问起，还是忍不住诉苦。 展昭素日里都是这般救人呐？ 当然不是，将人抛来抛去成何体统，何况你还是个姑娘家，更加不妥。 展昭暗暗叫苦。 先生的意思是展昭只是针对我？ 正是。端木姑娘，难道你看不出来，展护卫这是对你心有积怨？ 这是多明显的挑拨离间呢。 为什么对我心有积怨啊？我又没有得罪他。 难道你忘记刚开始时你将他困在屏障之中？ 端木翠似有所悟，半晌颇为幽怨地看展昭。 哦，难怪在明道之中朝你借个枕头都诸多搪塞，还说什么与理不合，原来是公报私仇啊。 借个枕头？ 就是我受伤时倦了，朝他靠一靠，展昭只是不肯。 这就更不对了，展护卫以往办案也救过不少官家小姐，或倚或靠，他何曾到过半个步子？ 公孙先生。 公孙策心情大好，很是得意地溜了展昭一眼。 虽说搬弄是非不是君子所为，但是偶尔为之，的确是怡情怡性，妙不可言呢。 这厢公孙策刚消停些，那厢端木翠又叹开了，偏还故意叹得幽怨缠绵，直叹得展昭忍无可忍。 你还要不要同公孙先生商量明道之事了？ 于是话题总算是扯回正道来了。端木翠伸指在空中比比划划，为公孙策详述明道情由。 这里呢是个穹顶，明道在此处一分为三，先生可看得明白？ 点化之间，明道构图已隐现半空，哪里为顶，哪里分道，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展昭轻吁一口气，眼前图景太过惟妙惟肖，一时间竟有重楚明道的错觉。 右手岔道是关押宣平亡魂的地方，我曾亲眼看见到凿齿将亡魂押入。左手岔道是后来我跟展昭的藏身之所。我早同展昭说，妖兽不敢入内，各中必有蹊跷。展昭，后来我带你入内看过，你总算相信了。 何须你带我进去看呢？我自然是相信的。 公孙策使劲瞪大眼睛，试图从那小小的岔道内看出端倪来。 这岔道内究竟有什么蹊跷？ 端木翠笑而不答，忽的袍袖一展，公孙策尚未反应过来，便听到无数翅膀拍叠之声，紧接着屠夫中寸许方圆的岔道之内竟飞出黑压压成千上万只血蝙蝠来，乍看之米粒大小，密密麻麻飞覆不绝，一出屠夫见风即掌，双目赤红如血，利爪虬曲如刀，更瘆人的是其面目，虽指拳头大小，偏五官俱备，皱纹交叠，挤眉弄眼，怪异之至。公孙策猝不及防，腾腾腾连退数步，险些跌坐于地上。就听展昭急道： 端木，莫要吓先生。 喜欢流水去流沙，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只换醉无常言。